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又讲下通关都唔会有错啦。记住要加个又字。 系啊，我哋永远都错通关噶 啦。我哋永远都 未啱过啊！我哋个通关老细。 喂，请听解释，即系做乜捻嘢啫？解释。咁坦白讲，我哋作为一个好期望通关嘅人，系咪先？咁某程度就全部个方向都会喺晒嗰度去谂噶啦。啱啱啊，咁你好难怪得我系咁谂嘅，系咪先？等于一样嘢，我买马，吓、咁我都希望只马赢啊嘛，唔通我买嗰只马希望佢输咩？咁我系望紧呢一样嘢，我梗系希望佢做通关啦。呢、這个一人之常情嚟嘅，等于一样系立场决定我谂乜嘢噶嘛， 都差唔多， 系咪啊？即系例如我哋成日听嗰位朋友。 蒋先生，你前途差。 OK， 系咁佢个立场决定佢讲乜嘢噶嘛？ 打疫苗， 打疫苗。 之前话唔好强迫打疫苗， 系啦。 跟住话应该强迫打疫苗， 打疫苗坐监。 唔系，运你去个荒岛有你自生自灭， 千难无依， 系咪？ 照你咯，诶，立场决定咗啫，明唔明？ 咁其实佢想点啊？佢旅行， 佢乜？总之佢咪想旅行，佢立场决定咗打疫苗系冇问题。OK， 系咪先？咁所以你唔肯打疫苗咧，你就扑尴尬，死老豆死老 味。即系好老实，连大陆都唔强迫人打疫苗啦，个政策。 外 国有啲地方就 嗱，讲真啦，坦白讲，大陆嘅政策其实 佢冇写， 佢冇明文，冇明文， 话自愿噶，系啊，嗰度而家都系噶， 系讲啫，但系嗱，我知我如果我哋讲 有， 我哋讲嘢好小心噶，国家梗系唔希望啦。但地方政府就有另外一種睇法噶嘛。 佢哋做嘅還佢哋事，但係中央嚟㗎，係啦，逼你打疫苗。 係啦，中央唔會咁樣做嘅，唔會。 但係老師話要。 誒，唔好意思，係地方政府啫，即係你知道啦，即係我哋係可以批評地方嘅，你記住啊，我哋唔可以批評中央㗎。 但係好涼薄嘛，老師。 誒， 打暈你，即係你哋啲人死都唔打就嚇，你哋唔肯醫，等於十號封。 咁我就好簡單。 喂，佢講得依出句，我好嬲喎！我哋疫苗你冇做第三期測試冇成係嘛？啱啱先？真係會死㗎嘛？有啲人真係死，有啲人真係唔打得㗎嘛？佢就話要將啲人拎去荒島度，有佢嘔死㗎。 OK， 係咪有冇聽過呢啲？ 聽過。 即係我先就 坦白講啦，我喺我啦，我疫苗派嚟㗎，你知啦 嚇。呢個唔緊要， 但我都唔會講呢啲咁嘅説話嘅。 係啦， 即係我成日覺得，即係最差最差，你哋成啲人喺度唔打疫苗嘅人，其實包括埋你啊，眼仔。唔打疫苗嘅人又要唔打疫苗，又要同病毒共存，其实某程度系错嗰个谂法。 唔系呢个唔好理先。 唔系先，嗱，得一样嘢啫。阿萧佢嗰个讲法亦都系一样。OK， 唔理你想唔想同病毒共存，同清零，你都系要打疫苗。OK， 佢个立场，我嘅立场就唔同。我嘅立场咧，如果你要同病毒共存，就要打疫苗 ，OK？ 阿萧系点啊？阿萧想点啊？ 唔捻理你，系想同病毒共存啦，定系想清零，定系想食嘢，定系想旅行，就甚至乎你想跳楼死，或者 打疫苗 都要打疫苗 ，OK？ 喂，佢系咪 你唔捻打疫苗咧？ 你冚家铲 系啦，死老就死老， 即系话所有喂。咁点解？ 所有问题就出于你唔肯打疫苗。 咁嗱，你明唔明啊？而家开头， 佢个立场系咁， 佢个立场就冇话要打第三针。而家又话打第三针应该要打，打完第一针又话要打第二，打完第二针又话完结。呢个夏天美国疫情完结，有冇听过呢啲？ 哦， 以色列疫情完结，你班友点解唔听？ 啊，打第三针又话， 跟住咧就。疫情慢慢咁向上就学咗嗰啲话唔使死，死亡率下降，就 即系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即系佢真系登神咯。 OK， 系嘛？佢登死咗， 登死咗自己， 登死咗啲疫苗， 系登死咗自己先啦，有先啊！即系嗱，坦白讲啊，即系我就好简单嘅啫。我唔会认为疫苗一定咩？但打咗好过唔打 ，OK？ 我认为啦，当然你，我嗱阿仔个谂法唔同啦，我哋唔会拗啦 ，OK？ 我认为 戴口罩同唔戴口罩其实冇分别。 嗯。 OK， 即系戴好过唔戴啦。 戴好咗唔好过唔戴啦。 系， 就系咁样简单嘅嘢。嗱，真系嗱，我你用我讲一个数据出嚟好冇？ 嗯。 感染人数 ，OK， 平均嗱、真系嘅呢个数据嚟噶，大概51% 嘅人系冇戴口罩，但系有49% 都感染佢举系戴口罩。 嗯。 原来戴口罩，你只系比唔戴口罩嘅人安全2%。点解啊？好简单，原来 你要摸口罩、 啊。唔系，系、因为你捽眼捽鼻。 冇， 即系咁讲。如果你唔捽眼捽鼻，你甚至乎你可能口罩你都唔使戴。 等先，捽眼捽鼻，我就因为依次之后，我真系好小心，冇做呢啲动作。 系啦。咁你其实某程度你口罩都唔使戴， 咁唔得， 唔得，戴好过唔戴， 系吓、即系唔可以咁样教啊啲， 系啦， 香港啲限聚令啊又， 其实最捻紧要其实系一路以来都系捽眼捽鼻啊，一路以来都， 唔系同埋你即系有，即系当我氹气啲讲啦，即系最惨系有啲人以为打完疫苗就免疫啊，乜嘢都唔做啊，呢、這个真系 咁一样啫嘛， 系冇咩噶， 亦都有啲人咧戴住口罩以后乜嘢都唔做。 戴咗口罩咁人啊嘛，戴咗口罩就系有做嘢，你明唔明啊？ 你但系你一样做捉眼捉鼻， 即系唔系戴咗口罩，起码即系你冇放松先。嗱，你肯戴嘅话，你戴得啱，肯戴就冇放松。但系嗰啲打完疫苗系觉得，唉唔肯戴，一齐食饭。 我开头有呢个 谂法嘅，走去嗰啲黑吧。 我有呢啲咁样法嗱，下一问我唔呃你，我有呢谂法。我喺打完疫苗之后咧，我系有一段时间好放松嘅。OK。 即系而家又紧翻啦，已经有。 梗系啦， 系。 原来港台会冇啊嘛，屌你老皮！ 你打伏必泰好啲，好啲啦。嗱， 唔系 话乜嘢？ 即系我再讲埋呢样，我哋先讲通关啦，因为其中嗰两年都有啲关系。 有，梗系有。 其实冇关系噶，其实你打唔打都关我噶啦。我哋即系点样讲咧？其实伏必泰又好，你科兴都好 ，OK 啊，你冇咗抗体，佢可能个度零。其实唔系代表你真系冇抗体噶噃，即系只系佢你个抗体瞓着咗，因为你一路冇呢个病毒去攻击你咧，你唔需要你个抗体产生呢只病毒嘅抗体出嚟嘅，咁佢会瞓着咗。但到时一有呢只病毒出嚟咧，你要醒翻个时间咧，即系嗰个抗体醒翻嘅时间咧，系会比你冇打疫苗快嘅。OK， 吓嗱，同意噶嘛呢样嘢系咪啊？ 即系你有呢个理论咯， 呢个一个理论嚟。 我唔反对你先啦。 系啦，反正你唔好反对啦，我唔会同意啦。啊，呢样嘢噶嘛， 即系咁其中一个理论咯。 系啦，系一个理论嚟噶嘛。咁坦白讲，如果你嗱，我呢日听咗我一系理论啊。如果你要同病毒共存，你必定要有抗体。咁你系唔系都要打疫苗啊 ？OK， 但系有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喎。我可以昨日的我打到今日的我噶噃。 嗯。 咁我要打几多 percent 先够啊？OK， 我只是说你个抗体瞬瞓着咗，不是同你真的有抗体喎，两回事嚟喎。OK， 即是说我哋有40%人打伏必泰嘅，佢只是瞓着咗啫，唔系代表佢感染你，一样会感染得快。如果譬如个病毒系产生得快嘅，你醒得你个抗体醒得唔快嘅，你一样重症噶。咁我哋要几多个 percent， 我哋先至可以同病毒共存啊？140%。 阿叶柳就话半年之后佢系零咯，嗰个抗体。不过而家打 翻零系瞓着咗啫。 唔系打翻 瞓着咗，唔系 打翻第三针加强剂伏必泰，就好似话去到唔知四位数字定五位数字。 唔系成萬， 即系唔系 就零唔紧要，佢即系瞓着咗。但一有病毒入侵咧，你就好快醒。 咁零， 但系如果你就唔系零，你就冇呢一种冇呢种抗体咧，佢打你咧，你就要重新再制造过。佢又唔会醒咗，你要出世啊，瞓着咗同出世啊两件事嚟。 咁肯定啊，零好啲定系过晚好啲啊？梗系过晚好啲。 咁当然系啦， 即系咁。 咁未咁如果系未出要出世好啲啊，定系瞓着咗好啲？梗系瞓着咗好啲啦。 系好少。 O K， 系啦，即系我哋懵啊，但我哋又有40%系瞓着咗，但我其实40%揾咗佢系个好危险，你知唔知？系好多危险嘅事嚟，知唔知？打咗呢四成科兴，好危险，因为你个疫苗未醒啊， 佢醒得唔够快嘅话，喂，老人家点解打疫苗都要瓜柴啊？佢醒得唔够快啊！ 你政治不正确啊，科兴唔得，即系伏必泰得咁啊！ 系喎， 顶你， 即系冇咁好啊！ 系咪咁好？ 唔好，佢醒得唔够快，啊、老人家嘅抵抗力醒得冇咁快啊！咁佢咪所以咪佢都会瓜柴咯。外国嘅例子就其实话咗俾你听系咁样啦，唔系我讲啊，大佬。 哦 ，OK。 喂，我打翻个唔系我讲嘅， 系 如果你我搵我找翻个专家出嚟、欸，你拉鸠佢，你国安法帮我谂事啊？哦，屌你老母！ 你跟住佢咯。其实讲呢啲疫苗肯定关国安法， 屌你啦！ 我吓吓你啫，牛哥。 屌你啦！ 你话你 点解仲未跳楼啊？屌你老咩？你跳咗楼就冇国安法，所以你跳楼，就香港就唔会独立啦。点解唔独立啊？就因为你唔跳楼。 喂。 屌你咯！我 真系犯法， 我要揾一个方法去告你犯国安法易如反掌。 唔系，如果你话真系告反啊嘛，阿华基犯唔犯国安法？ 犯。屌你咯，咁咪林郑月娥。 华基， 屌你咁样五宗罪啊！ 即系算唔算犯硬咯？其实 你令到市民憎恨中央政府同政府官员啦、 啊。系咪真的？ 屌你咯，咁你真系拉得啊！ 嗱，梁振英就唔系中央官员。屌柒佢就冇问题，但如果佢帮梁振英，令到我哋真 系真系啊， 系咪先？ 系噶， 其实可以有人投诉。 我谂真啊，即系我听阿华记真系好捻真 系。即系你因为受到阿华记影 响。系啊，好赖啊，好赖咁啊而家。 系本来 我好中意林志远噶。 系，我都系。 好中意噶，我又冇千差万世噶。我突然间屌你老，俾咩唔俾咩咁屌？你知啦，我哋啲 KOL 好中意听其他 KOL 讲嘢噶嘛。 系啊。 例如姓啊，嗰啲唔好讲啊。 嗯。 即系好中意听其他 KOL， 佢讲完之后，我信咗噶嘛。 系。 系咪先？我而家我有少少对特区政府憎恨噶，真系噶。 死火。 就因为林郑月娥管治之后，对特区政府憎恨啦。就因为佢咯。 就系华记咯。 华记咯。 佢系边个受？人哋话佢受梁振英指使啊？ 唔知啦， 不过佢自己扑街。 咁佢自己事啦， 真系可以投诉噶喎。 系噶， 可能我真系好中意中央， 不嬲我老捻赞民就民主要我噶， 系咯， 系咪先？林郑月娥派钱，唔通你唔要啊？你咪要啊？ 要啊嘛，系咯， 我从来佢嘅施政我都要噶喎。 系喎， 佢叫我写安心出行，我冇安心出行咯。佢个田子仔咪田子仔咯， 我田子仔咯， 我田子仔。咁你冇唔填啊嘛？ 冇唔填。 咁啊听人讲，系咯， 系。 系咪先？佢叫你攞消费券，你冇唔攞？ 我攞晒， 攞晒。如果你攞到啫，你听佢讲嚟。 仲有1000蚊未拎？ 系咯， 你拎晒啦，系嘛？你5000蚊， 我拎晒啦。 OK， 差唔多拎晒添。啊，喂，大佬，我听咗佢讲噶。 嗯， 大佬有咩滑稽你唔啱啊嘛？咁唔紧要，冇办法。我都中意听啲 KOL 讲嘢噶嘛，一样都系噶啦。 我听老萧讲， 我听 KOL， 我听 KOL 讲，但我唔打针，老萧屌柒啲， 唔关事啊，咪听啲其他人讲啊嘛。 好嘅， 唔好讲呢样嘢啦。我讲通关先，屌你老味，越讲越俾人拉我啫。 喂，而家以我哋而家，我有两个消息咯，一个系01，一个金融时报。 金融时报，金融时报好似好悲哀嘅。好悲哀嘅，好悲哀个。 你偏边边咧？ 我两个唔偏，我偏我自己嗰边。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定会比01讲早，亦都可能系12月之后。 即系早过01，01系讲11月。 三月。 01。 三月冬奥之后。 O K。 同01个讲法系冬奥之后，因为冬奥佢都惊乜嘢？我哋冬奥之前，唔理几前。 你咁乐观啊？ 因为要人去睇冬奥啊。 嗯， 喂，我系喺中央嘅立场去谂噶，大佬啊，我做乜嘢我都喺中央立场去做噶。 屌你香港750万人，人哋全国14亿1000万人， 我要略尽绵力啊嘛，一方有难，八方增援啦。 OK， 今天我们都是东京奥运会、冬季奥运会人啦，系咪先？系咪先？我哋一定记住呢句噶嘛。 嗯， 一方有难。唔系四方，系八方增援啊！屌你老母， 咁点解啊？《金融时报》有个咁夸张嘅讲法咧？2022年11月、哦，话咩过晒嗰啲咩选举，即系过晒啲十几大、几多大嗰啲、哦。 其实佢好科学， 但你唔信？ 好科学 系。 你 其实有冇得讲？ 你觉唔觉得我哋其实系一路以来都好乐观？啱啱我哋唔乐观就唔会成日错到而家啦。 错到而家，唔系 错到而家啦。 你错得多过我，我相对悲观少少，但系都冇谂到咁耐。我真系再之前，我估咧今年九月，今年嘅九月啲细路仔起码 OK， 我 真系好捻唔人道啊！ 咁我如果我话俾你听 ，OK， 以我哋香港嘅经验啦， 嗯， 上次疫情系几时啊？唔系讲沙士啊？ 上次疫情啊， 19嗰個咩黑死病？ 黑死病係啦， 唔係黑死病。 太平山下黑死病喺中環。 鼠疫 黑死病咯， 又唔係嘅，即係 你知唔知玩咗幾耐啊？ 唔記得咗啦。 五年 係咁科技。 其實基本係啦，呢啲咪自己壓自己嘅講法咯。 即係老蕭 天花要幾耐啊？ 天花冇 幾百年啊，百鳩幾年啊，屌你老味！喂，係啦，睇清楚 ，OK。真正一个疫情，我哋要完结，即系话共存，真系嘅共存。 三四年咯，香港 三四年基本噶。 最少，因为而家有科技进步咗， 进步咗系三四年。 有效嘅。 如果系俾你两年，坦白讲，系好乐观。坦白讲，但系我哋一定要需要咁乐观。因为如果我哋连呢一个期望都冇， 你做人就冇希望， 做人就冇希望啦。 系啊，我都明 白。大佬，系咪啊？我同你讲，喂，我唔系信金融时报啊，我讲紧以前嘅惯例啊，五年啊，屌你，我呢个节目接捻咗佢啦，屌你老， 唔系香港民先，牛哥，疫情五年唔紧要，系有冇得中港通关或者你明唔明我意思？ 港澳通咯，吓 啊，系咯，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即系唔好话咁样困住啲人啊嘛，有乜必要啊？你到你疫情几紧要都冇乜，我觉得唔系最大问题，最大问题系你困住啲人咁耐啊嘛。即系搞到而家，喂，我哋去救国，大把人等我去救，你知唔知 啊？系咩？ 等我恩仔，真系几个妹等我去救。 O、okay, K， 救唔到。 我今日兑咗两鸡嘅人民币。 系啊。 啊，我都系谂住空关用。 唔系港币。 系，兑咗两鸡港币。 两鸡就 16000人民币。 睇 咗你嗰张。16100几啊？ 喂，如果我要唱同你唱方便啊？ 得嗱八一，我今日都系兑八一啦。 紧。 我 即系咧，冇所谓。Okay? 我跟返嗰条价，因为我唔多唔少，总之你唔好为我蚀，咁样简单 ，OK？ 系唔好咁讲，稳阵啲白零 ，OK？ 我就大家我今日八一四对嘅 ，OK？ 即系我其实我都乐观嘅，即系如果我喺乐观嚟讲咧，我系觉得三月之前嘅嗰个冬季奥运会嘅有一个月噶嘛，即系我估二之前仲有一个月，一月就放啦。 一月份，即系二月开始奥运会啊？ 系三月奥运会，三月奥运会完 即系二月。 二月开始，因为佢 冬天啊嘛，你啊嘛，到春天唔得啊，融雪啦，老细。 咁就二月嗰阵起码俾一个月人嚟东北京 shopping 啊，系咪先？都要系咁噶。即系我觉得你净系靠其他地区，你冇咗香港。咁系咪真系同一个嘅国家咧？嗱，我其实喺个政治立场去睇嘅，即系我哋真系要同呢个国家一齐噶嘛？咁系一国噶嘛？暂时啊，我唔可以话两制噶嘛？明唔明啊？一国噶嘛？咁如果你唔俾一个同一个国家人去你哋嗰度其他地区可以，即系四川啊、湖南可以去得嘅，咁我哋香港唔去得。喂，某程度系咪唔系一国先？喂，其实某程度你会令到人哋有口实噶嘛？喂，共产党系唔好讲，中央做嘢好小心噶，佢唔系谂你病唔病毒噶嘛？系咪先？如果佢系谂住病毒嘅话，喂，佢可以就出而家咁样大镬，停晒所有啦，应该停晒啦，你唔可以有人自由活动啦。讲真坦白讲，而家咁样大镬，六啊几人啊？琴日啊，64人啊，啱64人。 吓、 喂，我就唔会，如果我系中央，真系咁紧张，我唔俾人喐噶啦。 咁系。 啊，正系你喺广州啊，你咪出嚟啊！啊，你就算你系喺湖南去广州嘅，你唔好谂住翻湖南，唔肯捞翻啊！停喺度打人啊！澳门你咪捻喐啊！系啊，珠海你咪捻喐啊！全部捻喐啊！原地啊！喂，如果真系咁紧张，点解俾你喐？就因为个政治问题。系咪先？咁如果呢个冇呢啲咁嘅政治运动嘅话，咁佢都会咁样咯。有一个政治嘅话，咁政治嘅运动，嗱，坦白讲，运动体育系好捻政治嘅。 咁解啦， 系咪先？ 运动政治学 啊，系咪先？点解有一个咁嘅？你唔俾香港人去参与，其实某程度喺政治， 唔系佢香港人。运动员可以，不过香港边有冬季奥运嘅运动员？ 有，我哋嗰啲溜冰嗰啲啊，太古城嗰啲啊， 系啊，系嗰啲咁多 都有啦。但系我唔帮你去睇嘅话，其实唔啱嘅。即系喺个政治立场嚟讲唔啱，所以我系认为而家加上01屌你啦，你唔好信佢啊，好冇？你真系唔好信01好冇？我试我俾佢试得太多啦。 系啊， 系先？即系另一有一个好奇怪嘅物嘅嘢嘅。 嗯， 即系嗱，我用苹果去讲 OK， 苹果， 嗯， 佢哋都有一啲中间人，其实政府有啲中间人嘅 ，OK， 嗯， 或者北京有啲中间人嘅， 嗯， 啊，会就等于同你哋啲主编附近嘅人交流下，扇啲风俾你。 系， 等你攞出去讲， 嗯， 呢啲叫消息人士，扇翻啲风俾你，等你去讲，就探下啲水温， 嗯， 但系如果政府一意孤行，系嘛，即刻怼个政策出嚟，喂，你可能吃不消噶嘛，系咪先？ 而家个政府就唔会话试水温啦，以前港英政府就会即系咁讲， 唔系噶，我而家我唔系讲港英政府啊， 嗯， 我系讲紧呢个大陆政策啦，佢一样会有一啲试水温。例如呢、這个楼房地产税， 唔系等等先 嗱，其实讲咗好耐噶啦， 关系香港政府啊嘛，唔系大唔关，即系关大陆事，但系主要系佢两个倾唔倾得掂啊嘛。 系咁，当然系啦。 呢个最紧要，亦都唔系防疫嘅问题啊。一早讲， 一早讲咗系政治问题嚟噶嘛。咁而家就系一个政治解决呢个政治问题， 嗯、 你冇可能唔俾香港人去参与你东北奥运嘅。 系 嗱，我呢个立场啊，我反而企得好硬嘅。即系我已经唔系十一啦，一十一我已经冇讲啦，系咪先？ 嗯 十一我冇话冇话十一通关啦，我都冇新年通关啦。其实我就系新年通关嚟噶啦。 嗯， 喺我嚟讲， 其实好老实啦，你中国人就过年就好大噶啦、嗯，你过年都唔俾人通关。 但你真系唔好信零一零一，真系冇呢啲咁嘅消息人士。佢自己谂，佢认为啊，估下估下东澳，谂下，佢就屌你啦，得啦，唉，唔谂三月先通关，佢咁样谂啊，话真咧，佢太多嘢。我唔可以话佢作出嚟啊，因为我惊俾人告， 即系估 出嚟啦、啊。咁佢唔系估得冇道理嘅，佢估得有道理咪中咯，佢估得冇道理咪错咯。咁、死啦！你咪消息人士讲，以前苹果呢啲苹果好准啊，讲呢啲嘢。 嗯 啊，因为有消息人士啊嘛。 嗯， 苹果又系北京线噶，系大陆线噶，亦都有香港线噶。 嗯， 我听听有呢啲嘢，咪做东方都有噶，星岛都有噶。 嗯， 系咪先？城报都有噶，城报只系佢嗰条线。唔系习近平嗰条线啫嘛，坦白讲， 系， 系先？但另一就连习近平嗰条线都冇，俞敏海 都唔得啦，过咗气啦。 佢咩料啊？而家佢凭乜嘢有呢啲咁嘅红线啊？呢咁嘅线啊？我真系唔知啊！咩情报啊？呢俞敏海啫、啊，大佬，你啲咁嘅俞敏海喺外国有传媒嘅、啊、大佬、有生意噶。大佬，我点知你系咪真系爱国爱党啊？或者系咧，鸠知你又我俾料你都黐紧线。你咩人？佢俾你啊？政治嚟嘅，呢啲全部都系。佢俾料你都系政治嚟嘅，系咪先？佢想佢点解佢会俾苹果啊？佢有影响力啊嘛。我几捻真理，我都俾你啦，啱唔啱？我俾你好过你作啊。 咁梗系啦。 而家就系我唔俾你，我宁愿咪作。所以我唔捻直信佢咯。好啦，咁你话《金融时报》。喺佢嚟讲，三年即系两年半，三年 唔系佢 next 出年十一月 两年半咯， 过晒啲重要会议啊， 两年半咯， 咁、啊啊、 除咗系呢一样嘢之外，咁样都好合乎呢个科学啊，两年半，而家科学咁先咗，可能已经搞掂咗咧，共存晒咧，咁佢系科学噶、啊，因为佢又唔需要有我哋嗰种谂法啊嘛，即系我哋。是好希望去呢个返大陆。咁我呢一定嘅乐观諗法啦。咁佢 就一叫离开香港。 係囉，佢唔需要㗎嘛。係咪先？咁佢就屌你囉，佢讲咩囉。 想讲讲就係咩呢，即係好多国家已经话係放弃咗清零共存啦。你听 我哎呀，我成日讲。因为佢点解英国佢会清零共存，放弃经济共存呢？因为英国打八成疫苗。 唔系，等下先，听我讲埋先。 系 咁啊， 你唔系疫苗派，你 唔系你听我讲埋先。 继续共存啦。 咁佢 两个口径唔同啊。 好多系英国又好放弃啦， 因为佢八成疫苗啊打咗。 澳洲、新西兰放弃啦， 因为佢都八成疫苗啊， 系咪先？即系人哋开放啦嘛，已经即系叫开放啦。 系啊。 咁但系个问题，香港唔开放。因为咧，点解咧？ 因为香港打火庆嘅， 我 坦白讲，喺我嘅立场，我系认为而家应该我哋局会清零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有四成火庆嘅，屌你老！我哋唔系打四成火庆，我打八成，点解咧？八成嘅话咧，咁我哋有抗体就可以同你共存啦。而家唔得啊！我哋要140%先至可以同你共存，死捻紧。 我意思即係話人哋係開放啦嘛。 嗯。 人哋係你打科興都俾你去，唔使隔離。 嗯。 係嘛？去泰國都係啊。 嗯。 個問題係我去撚完泰國，我翻香港，我要隔離21日咧。嗯。即係你係咪撲街？ 係，所以唔都唔去。 即係嗱，香港人去新加坡遲啲，去泰國， 嗯、 去新西蘭、澳洲、英國都唔使隔離，嗯、去嗰下。 嗯。翻嚟就要啦。 嗱，调翻转，翻大陆又调翻转咯。去大陆又要，翻嚟又唔使。即系你话系咪俾佢吹捻涨？即系你明唔明？你明唔明我意思？ 明。 即系嗱，你都系打疫苗，牛哥你都打咗疫苗啊？你系咪打咗伏必泰啊？ 系啊。 咁点？嗱，你唔好计我恩仔先。 嗯。 你牛哥打捻咗伏必泰，你去新加坡玩。 嗯。 搵阿李先生玩。啊！啲、酒店中好正，系嘛？ 正，真系正，我觉得真系正。 咁啊，唔使隔离喎，你搵阿李先生。 啊，搵日都讲下新加坡啲酒店中。 搵日啦，实有机会。 实有机会。 因为而家都冇得翻去讲，实要搵日拉布。咁点解你翻去香港？你系打咗香港医院帮你打嘅，即系或者叫做疫苗中心帮你打嘅伏必泰，点解你翻去仲要隔离先？点解先？即系求鸠期咯，即系唔关系问题事咯，就系嗰啲政 策。系因为大陆嘅政策啊嘛。 就 系、 是、 咯。所以我哋讲咗百万次都咁讲噶啦。呢个唔系。 即系你系咪条气好唔顺？ 呢个系一个政策嚟噶嘛，政治嘢嚟噶嘛。 我大概应该今年嘅暑假前后。 我哋第一批人讲噶啦。 暑假前后，我个老友，即系我个我做嘢嘅供应商咧，佢个仔喺美国结婚，佢、去美国佢唔使隔离，佢、因为打咗伏必泰， 翻嚟香港都唔 翻嚟香港就要隔离啦，你明唔明？好兴啊，真系好兴。佢话去到咧就做检测啊，即系系唔使隔离，但系都要做几次。 其实香港系想嘅， 啊，大陆唔俾， 但系唔系唔俾，大陆话你咪试下咯， 就冇清零就大镬。 啊，唔系你冇你试到。咁我呢度就唔俾你嚟㗎嘛，係更加唔俾你嚟呀。 唔係咁係咪循环引证咗？ 唔係，其实我成日都我有一个讲法嘅，话俾你呢。我讲法呢就係、喂，既然大陆唔俾你嚟，唔俾我哋上去 ,ok? 唔係唔俾啦，即係要隔离廿一日，即係留难我哋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唔揀呢条路？ 即系同全世界通， 系啦，我同全世界 即系免隔离就唔同你，梗系唔得啦。 我同全世界，我同全世界共存，系啦，我就唔同你清零。其实我成日我咁谂，因为你唔俾我啊嘛，唔系我唔要啊，你唔俾我，咁你又唔俾我面向世界，我要扎根香港，面对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啊嘛。 冇得 你又唔俾我面对背靠祖国，又唔俾我面对世界，咁你净系想我扎根香港啊？ 咁香港咪自成一国咯，自成一国， 自成一国咯，系咪先？ 唔系独立啊，自成一国，一国咯，睇个国啊，唔系国家个国啊， 系咪先？ 系咪？ 喂，咁啊，系咪有问题先？ 系， 即系但冇办法，因为我哋嘅政府就要一定要听北京讲。 唔系咁，你到底要跟边边先？ 如果唔系我就最紧简单噶啦，边面方面咪跟边面咯， 即系唔合逻辑啊嘛， 唔合逻辑冇办法噶。 有冇理由我 有咩合逻辑嘅先？ 我听你政府讲打咗伏必泰， 系咪先？有咩嘢 我翻嚟你唔承认我个？ 有咩嘢系合逻辑嘅先？有一啲人一世都唔敢犯法，系咪先？你话整个国歌化出嚟，佢即刻将不上频道变不上频道，就即刻唔愿连首国歌都唔嗰首歌都唔播，手法使到咁，系咪先？咁亦都坦白讲，翻去外国去流亡嘅人系嘛，度度都有啦，英国又有，美国又有。台湾又有，点解佢净系帮台湾啊？因为佢认为台湾系中国嘅一部分啊嘛，台湾嚟噶嘛呢个，中国嚟噶嘛， 系啊， 系咪先？因为佢大中华交嚟噶嘛， 即系你老友 啊，佢所以佢咪唔会拣帮英国流亡嘅人，唔帮喺澳洲流亡嘅人，唔帮加拿大流亡嘅人，净系帮你台湾嘅人咯， 系咪噶？即系你呢个谂法啊嘛。 佢有冇帮过英国先？屌你咯，即系你估英国好啊好咩？一直搵唔到嘢走， 冇帮过。 有冇帮过澳洲先？ 系咪讲紧千个百万先？ 系咯， 系 啱啊！佢净系帮台湾噶嘛？点解净系帮台湾啊？ 中國一部分， 因為佢中國一部分咧，始終都國佢核心底核底裏邊都認為係一國嚟噶嘛。佢真係嗰個愛國者嚟噶，佢就大中華膠嚟噶。 即係你， 但係如果你係咁撚樣，你都唔撚實你嘅，你唔理，咪同咪而家用放唔放謀先？ 喂，其實喂， 放謀先， 律師用你個 point 打得噶喎， 梗係得啦，即係冇律師同我傾過偈。 系喎、哦，一个 系先，大佬，佢一路以嚟都大中华教嚟噶， 系喎， 屌、哦、你咯咩？所以我嗱坦白讲啊，我讲咗出嚟，我已经其实我讲过好多次嘅，都冇冇 一个国家系一个中国， 佢一个中国嚟噶嘛？佢咁啊佢唔会帮台湾手噶嘛？佢始终都认为系啊， 绝对唔系话外国势力啦，点样外国啫？ 系咯， 佢境外势力都唔系境外系嘛？ 系咪先？屌， 一个国家叫境外咩？ 系你唔好理，总之你咁都唔合乎逻辑。 是 咪先？咁你话清唔清零呢啲都合逻辑啫，佢鍾意㗎嘛。是咪先？我都再讲一句啦 ,12 月23号居民法院。 12月 23, 12月 23, 居民法院。 12 月23号。 即係平安夜之前。 平安夜之前嗰日居民法院啊，你可以探下姓尹嘅 o k 咪先？喂，我一路以来都系咁讲啊。一路以来都系咁讲啊。冇人食嘅，我识好捻多呢啲咁嘅嘢，系即系我一个市井，系我做出嚟嘅 image 嚟嘅咋。你唔好以为我真系真系咁捻柒，但我真系一系谂到。OK， 咁所以清唔清零唔关事，呢一个系一个政治问题，亦都事实。仲有冇嘢讲？嗱，其实我哋可以讲下汇款嘅，唔讲就咪留翻下次先讲。 汇款单嘢而家31分。 其实汇款咧可以够一集嘅。 一集啊， 一集一集嘅，咁咪下个礼下下次先讲啦，唔系下个礼拜，我唔知下个礼拜讲咩，因为我仲澳门未讲，我屌你老味，黐捻线，屌 你又话冇得翻去做战啊？点解次次而家都30-40分？ 唔系我有拉布啊嘛，喂喂，咁啊，如果我上我翻咗大陆咧，我唔会有呢几集啊，你讲嘅，屌你李文迪，我讲一集，我嫌多啦，啱啊，我就讲三集。呢一集講通關，我會講，我使閪講呢集啊！屌你黐線，係咪先？即係唔同嘅。咁啊，因為我哋有啲匯款嘅嘢可以同冇咗網友傾下嘅。 即係有個好熱心網友。 啊，佢哋都有人攋過嘢嘅，唔係攋過啦。 即係因為佢 都 settle 到，咁 冇關係就同即係知道匯款啲嘢咯。 係啦，咁我哋嗰啲 其他節， 我哋喺度講有嘢，可能講到50分鐘費事啦。 係啊， 咁啊留翻有機會先再講啦。我哋唔好話下次講，因為下次我如果下次阿 Benny 喺度，我同佢講澳門，因為澳門我都有嘢講。 OK， 系啊，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嗰句啦，神辛苦嗰啲，唔知有冇，唔知有冇卖，咁你哋有我会公告噶啦。咁如果打赏希望打赏啦，咁亦都我都有啲嘢想谂下嘅。嗱，听清楚啦，我想做一啲短打，即系时事新闻。咁好似我哋而家每一节嘅开头打拉布咁，咁我想摆上 YouTube， 即係大概一讲几耐到啊？ 10-20分鐘，几分鐘，可能3-4分鐘， 即系学老师， 唔系佢好长嘅，我冇咁长，我唔想咁长，因为我觉得系好咯， 即系我讲紧老萧，唔系老萧自己节目啊，系佢搵嗰个台湾仔啲唔行广东话嗰啲， 系啦，咁我会。谂到就讲，因为点解咧？我点咁咁谂？其实一路都想咁嘅。我呢几日咧就俾 Facebook ban 鸠咗 啊！哦，吓咩事啊？你发咗啲咩？ 我讲紧鲍鱼游戏， 点解？哦， 嗱咁个幅图 色情 啊，佢又唔知嗰啲 ban 咗我禁言3日。 哦，咁样。 咁啊，喂，咁好唔稳阵嘅。咁我不如我除咗 YouTube 之外，唔系喺 Facebook 之外，不如我整多个 YouTube。咁啊，呢冇有？即系见到已经冇嘢，因为我平时我都喺 Facebook 嗰度贴呢啲咁嘅新闻嘢噶嘛，加我自己嘅谂法噶嘛，系咪先？咁如果冇紧咗，咁样我咪不如整个 YouTube 出嚟咩咯，系咪先？啊，仲有无啦啦改捻咗名喎 ，Facebook，Meta 系啊，面坦嚟嘅叫做，而家唔系叫面书，叫做咩啊？面坦，黐捻线唔知点解改呢咁嘅名。Okay。唉，我哋又 得噶啦， 又想，其實後生我哋上面坦啦，我哋啊，唔好话上面书，我哋上面坦 ，OK， 咁啊，应该今日咧，我就开翻个嗰、那个面坦嗰、那个，都唔使坐个面坦监噶啦， 三日啫嘛， 咁啊啱啱今日第三日，咁啊我阵间会贴翻啲嘢上去噶啦，咁啊喺网上都系啦，网上支持啦吓，咁我如果我将啲节目摆喺 YouTube， 即系短打啦， 咁啊，都睇下我有冇欲望支持，冇人支持我唔做啊，我真系唔做啊，因为坦白讲，因为做做方面有时有啲直播咧，但系直播一定要超过1000人订阅， 嗯， 吓、啊，咁因为我而家讲真，因为我嘅网友未必系中意听呢类型嘅嘢。 嗯、 如果系中意嘅话，我唔使连顶都唔做啦。啊，因为佢我哋唔好受欢迎啊，依样嘢。但如果我有想有多样嘢玩下听下、 嗯， 有时可能会要做啲现场直播。 嗯， 咁样大家倾下偈嘅，咁你就支持下我个 YouTube 频道。 嗯嗯， 未知搞唔搞，我要听下你哋嘅意见、嗯。啊，如果 OK 嘅咁我， 嗯， 攞出嚟搞咁啊，睇下几时录啲嘢出嚟玩下咯。 嗯， 咁啊，希望大家支持啦 希望啦、 啊。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系啊。 呢、这个就我而家嘅打算，咁啊， 即系构思下先啦，酝酿 下啦，系啦，系啦， 谂下点做咯， 系啦，总之可以俾人听， 嗯， 唔好收钱， 嗯 ，OK， 呢个系我嘅立场嚟嘅， 嗯 ，OK， 咁啊，你听下讲过唔关我事啦，因为我唔可以再抌钱出嚟，我个空间，我个 bandwidth 度去加钱嘅啦，而家我呢个智能俱乐部。咁我只可以留两年啫嘛，系咪先？当然而家佢要俾我嘅 bandwidth 好大好大嘅，即系越嚟越大噶。而家俾嘅钱，即系俾嘅钱越都一样，唔加你加，但系你我个流量越嚟大嘅，个容量越嚟大嘅。咁啊，因为个时进步咗啦，嗰啲科技，但系如果加埋落去就唔得噶啦。咁啊，我要更加要缩短咗我啲节目，咁咪费事啦。咁我靠 YouTube 啦。 好， 希望系咁样。如果我有 OK 嘅话，我未知噶。咁如果我 OK 嘅话，我咪做咯，唔 OK 咪唔做咯，试过做翻智能俱乐部咁样，一个礼拜咪出一集咁啊，前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咪拉布咯。 哦，好啊。 咁样我照翻旧咯，或者我将我拉布嘅剪出嚟，掟上 YouTube 咯。 哦，到时再 净系听嗰啲咯。而家我初步系咁样谂咯。 好。 咁跟住，如果做得好嘅话，跟住我就加多啲节目啦。 嗯。 或者叫阿迪啊、阿碌啊喺隔篱录啲嘢，睇下得唔得咯。咁希望大家都靈命而死，不忘而生啦，係咪先？ 希望啦， okay? 好，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記住12月23日，我會跟住喺節目度會 再講， 提到你， 有 到你麻木為止啦。 好， 咁啊 ，OK， 好 ，OK， 拜拜， 拜拜。